晚上时间8:11，星期一晚嘅手下留情 FM 926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大家好，我系阿一， 我系嘉怡， 系有三藩市嘅。 好，好学阿一先。好，三藩市时间早上嘅5:11，气温系12度。 好， 系 好，好喺度要先问 update 翻几样嘢先嘅。因为第一咧就系、是、有啲前辈同事咧一见到阿嘉怡即刻佢讲，哎呀你哋上星期讲牙痛啊，我都牙痛啊即刻，究竟阿嘉怡睇咗医生未咧？ 我睇咗啦，我就去睇咗医生，跟住医生帮我洗咗嗰个牙肉。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洗牙肉呢件事咧真系非同小可，真系痛到你咧，佢直情。好痛好痛，咁啊跟住之后洗完之后佢就再搽咗啲药膏上去， 系系系， 咁就我谂我维持咗4-5日到，我今日又再去揾个医生。 系系系，咁啊因为今日一见到阿嘉怡嘅时候，佢第一件事都系同我讲话，我要洗牙，但系佢都同我讲话好痛嘅， 好痛、啊， 但系个痛唔系啲牙肉痛， 心痛， 系肉痛啲荷包， 心痛荷包痛。唉，冇咩事，啲棚牙都唔好有事啊，大佬！大家真系要好好照顾啲牙。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即系听到我哋即系讲紧牙嘅时候咧，咁啊隔篱有个旁边学嘅先生啦，我哋称佢为司徒师傅啦吓。咁啊佢话吓洗牙要洗埋牙肉嘅咩咁样？ 唔系，因为系嗰度发炎啊， 系， 所以就要洗埋嗰个位咯。 系啦，咁我觉得呢位嘅姓司徒嘅师傅咧系啦，咁建议佢咧就吓。即系你已经影咗相啦，因为每次佢一见到周嘉怡嘅时候，佢都行过嚟，我、哦、可唔可以影张合照？今日又 po 咗张相，我相信转头大家喺社交平台嗰度又会见到司徒师傅同嘉怡嘅合照嘅。 佢争啲想讲个年份出嚟。 但系讲开洗牙咧，即系我哋喺唔同嘅场合啦，都喺表达嗰、那个，即系洗牙系又同个痛系好有关联嘅。 系， 即系唔知点解，即系护理牙齿咧，系令到大家都好似啊。好驚喎！ 其實咧， 有冇做過嚇？ 其實咧，其實如果嗱，我平時係一年洗兩次牙嘅， 嗯， 咁就咁洗牙咧、嗯、就唔係痛嘅，但係佢而家咁樣生咗粒牙瘡咧，佢反佢出嚟洗咁樣嘅，好似即係嗰個感覺係哇，喺真係不得了！今日我再洗嘅時候咧，我有計啦， 係 醫生就問我。使唔使整一针？ 哦，跟住我你都系问医生，使唔使加钱啊？ 我就问医生，我话等阵先，你整嗰针痛唔痛先？跟住佢话嗱，你痛咗一下之后咧，你就 冇事噶啦， 咁就可以尽情洗啦。我 系 咁，跟住我就话好啦，咁你痛一下啦， 使唔使加钱啊？ 都系嗰啲价钱啦，都系四位数噶啦。 因为咧，我对 个几嗰啲咯。 我对上一次洗牙嘅时候咧，我发现即系我上次我哋有半年前访问咗个牙医阿 Ross 啦，就系佢帮我洗嘅。咁咧佢就话今日帮你试下啲新嘢咁样，我 试 下啲咩新嘢。佢话咧就系落咗啲盐花。 盐花 嗱，平时洗牙我唔知道个步骤啦，但系佢话今次啲洗牙咧系落咗啲盐花， 系 即系你幻想喷出嚟嗰啲水柱咧有 盐，浪漫嘅， 浪漫， 你啲牙齿喺你个口里边， 使个水车嚟噶，拍嘢咁啊，好啦，第一场俾啲盐花啊，男主角啊， 跟住牙齿喺个口里边，耶咁， 咁咧嗱，你听落就好似好浪漫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洗落去咧系比普通嘅洗牙会痛啲嘅。 吓， 因为你啲盐系有一粒粒有粒嗰粒状感噶嘛，咁、 哦、 尤其是咧佢除咗会打落你个牙齿同牙肉之外咧，佢会令到你个嘴唇边啊， 系 好似爆拆咁样损晒嘅，咁所以洗之前咧，佢要帮我查啲类似系咪凡士林啊， 系 查一查先，咁但系佢话洗完嘅时候你都会有少少唔舒服，但系用完啲盐水或者要落咗啲盐花去洗嘅时候咧，牙齿会白啲咯。 哦，系啊，我未试过喎、啊，多几多钱？多几多钱？ 益你嘅，益你嘅， 益你啊！ 多几多钱啫？多几钱？ 唉，我哋讲开大清， 我近排都有，我近排都有呢一个嘅体验，即系我想提出就话，点解会觉得个印象唔系咁好咧？咁、 嗯、 我喺呢边其实即系都庆幸咧，有一位即系香港人嘅年青人嘅香港人，咁啊去开咗间牙医诊所，咁佢咧。 做得幾好嘅。咁我而家慢慢咧，即係體會到咧，即係護理牙齒有幾樣嘢。第一就係咧，平時要做好個功夫。就佢話經常咧會有一啲嘅病人咧出現啲咩情況咧？其實刷牙嚟講咧，對兩位或者大家聽緊節目嘅朋友，你每日究竟刷牙用咗幾多時間刷？ 哦，小弟每日咧系会用3分钟去刷牙嘅。 哇，咁少？ 我唔系，朝头早一次3分钟，夜晚一次3分钟，加埋6分钟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就首先个步骤，因为我啱啱都有同嘉怡讲啦，我曾经有一只牙系蛀得好劲， 系 争啲要倒牙根嘅。咁啊，自此即系听咗嗰个倒牙根嘅数字之后咧，你知道我哋呢啲都系即系见唔见棺材或者唔见账单唔流眼泪嘅啦。知道哇，原来咁多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注重牙齿嘅保养啦。咁咧，我就会而家每晚临刷牙之前系会用牙线。逐隻逐隻牙嘅牙缝咧就系清洁啦，系啦，清洁啦，清洁清洁清洁清洁，咁然后咧再用3分钟去刷牙，因为咧而家嗰啲用电动牙刷佢会唔会30秒震你一下噶嘛？30秒，咁我就记住哦震咗6下啦，咁即系够3分钟，咁然后再用漱口水嘅， 哦， 系啦，咁我系基本上我因为自从有咗呢个嘅习惯之后咧，个牙齿系比起以前好好多嘅。 系 咁，同埋惯咗要刷牙嘅时候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刷牙，走咗去瞓着咗嘅时候咧，我凌晨5点会起身去刷牙。 咩啊？咩刷牙瞓着咗啊？刷紧 即系有时可能，例如最近要氹阿女瞓觉，咁可能氹下嘅时候或者瞓着埋。咁我就会5点几都要照起身去刷一次牙咯，先至翻去再瞓过咁样咯。 咁系好好啊，照顾牙齿系好好。我谂 咁啊，嘉怡咧， 我谂我冇 exactly 计啊，但系我次次朝头早一入厕所，净系刷牙洗面都起码都10几分钟，因为我夜晚会用牙缝刷咯。 哦，系， 我会用牙缝刷。咁我平时食嘢会用牙线撩牙嘅。 系系，我识食完都即刻用牙线， 即刻用牙线嘅。 哇，好好啊！ 咁就但系都生牙疮。 但医生冇讲咩原因啊？ 唔系啊，我都唔知啊，冇讲。 即系热气，医生啊，医唔会同佢讲热气啊。 啊，系啊，但系 系啊，唔会嘅。 但系我就好热气咯，都仲系棚牙，啲牙肉都系肿噶。 系系 系。系冇错，发炎啲嗰个咧，因为我嗰、那个家庭牙医医生咧，佢就讲咧，即系除咗时间去个分配要耐啲，即系刷得耐啲啦，同埋咧应该刷嘅程序咧就唔系净系睇个时间，系佢分咗牙，即系棚牙咧系有4个部分啦，上颚同下颚，上颚嘅上边嘅右同埋下边嘅右，同埋左边嘅上同埋即系4个 四方八面， 四方八面。咁同埋刷嘅時候咧，大家咧好多時佢話錯咗個方向啊！ 係 好多你哋刷牙係左右刷啦，定係上下刷嘅？ 打圈喎、 啊，我懷疑我係唔識用手動牙刷嘅，所以自從換咗電動牙刷之後咧，我冇再有呢個嘅煩惱咯。 係， 但係純粹係由手動轉電動嘅時候咧，我需要適應期。 就是不要喐隻手， 系啦，唔好喐隻手，因为电动牙刷会好惯喐隻手啦，但其实系错噶嘛。 系啊，其实唔使喐。 系啦，同埋我发现用完电动牙刷，我头3-4个月咧会觉得啊，其实电动牙刷得唔得噶啊？ 但系其实系好得嘅， 系好得嘅，但我最尾再用手动牙刷再补咯。 但系咧，我而家其实咧，我系用翻即系 手动 嘅牙刷啦，即系自己喐嘅牙刷，因为又好似即系我唔知道，我有一排。长期用电牙刷之后咧，我觉得好似劲得滞啊！即系我觉得个牙嘅牙床，即系我唔知系咪我大力得滞啊！即系嗰个牙肉咧，好似会 萎缩， 冇萎缩呢件事， 有牙周病噶啦， 即系会蚀咯。我觉得好似我唔知系咪我太大力啊？呢、這个我离身咁，所以变咗咧，我而家系用翻手动咯。 但我有听过嘉怡嘅呢个说法，因为小弟曾经有一任嘅女朋友嘅爸爸咧，就据说啊，就系话刷牙刷得太大力。起細咪啊！即好似你唔知喺度揾啲裝修喺度揾灰咁樣，係啊揾啦。佢話好大力揾到啲髮囊質係受損、 哦， 然後就變咗敏感牙齒。 哦，係啊，鼻咯。 我就聽翻嚟，所以我就嗰陣時咧，而家用電動牙刷個好處就係，當你一大力壓落去嘅時候咧。 佢會有啲指示燈提醒你，哦，你係唔好咁大力咁樣。 哦，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醫生教咗我一個方法啊，佢就話咧，其實大家刷完牙咧，咪嗰啲牙膏，即係第一就唔好用太多啦，其實係冇用嘅，即係你唔好擠到咧，即係好似廣告嗰啲 poster 咁啊，將牙膏咧拉到吸埋曬成個牙刷，跟住再楞咗個勾噶嘛，好靚嘅，跟住清清清。其實少少得嘅，佢話第一唔使咁多，第二咧佢教咗樣嘢咧。我係佢係衝破咗我即係咁大個人對刷牙嗰方面嗰個概念。佢就話最好一個方法，大家刷完牙嘅時候，我哋一刷牙咧，咪一刷完一啜完咁樣淋揾啲水攞一攞嘅時候，咪即刻攣曬佢嘅。 哦，係。 佢話咧，佢有個習慣係咁，牙醫有個習慣就醒我哋喎，就係點樣咧？佢話每次你刷完牙之後咧，最後嗰一轉啊， 係 嗰啲牙膏咧，你唔好即刻攣翻出嚟。 哦。 留一留先， 跟住飲咗。 即係刷完牙，因為咧，係啦，跟住揾條毛巾抹一抹咁，冇。即係雖然係好多都可以擺落口嘅，即係可以吞落肚嘅。佢就話咧，唔好即刻咧，刷完最後嗰轉咧，等啲牙齒同埋個牙膏再停留多一陣間先。 哦，個 同埋唔使清得咁乾淨。 嚇，咁得意啊！ 是啊是啊，他说那个牙膏那些的功能呢可能还可以有些用，即是臭效一些在棚牙那里。 Oh. 那我就跟着现在都有这样做法。而且我喜欢了刷牙，因为以前呢我都是一般那些香港人匆忙时间呢，即是刷牙是一个好像是即是起身必要做还有临瞓必要做，这样刷两下跟自己交代了算不是。我现在享受刷牙那样东西是什么呢？有几个牙医都有讲过同一样的东西。你尝试将刷牙成為你一個生活習慣，我話點咧？佢話你咧，通常我咧，譬如好多人刷，你哋係咪都係企個星盤或者洗手盤個面盤嗰度刷噶嘛？咁啊企喺度刷咁啦，咁有啲人著咗個叉麻添啦，即係兩分鐘或者三分鐘咁樣計啦。我而家刷牙咧，我係 對住個泳池刷，我都會好 enjoy 嘅，老母。 我都係真係睇到嘅。 我哋就係對住嗰、那個，淨係對到個馬桶同埋星盤係冇辦法嘅。 我真係好羨慕啊！對住個泳池刷呢種感覺真係好正。 或者佢個廁所，老海個廁所係大到可以喺入邊做瑜伽啊！ 即係打隻手花 子咁，哦， 可以一路行一路去巡下。我哋行嚟行去都係過兩步，大佬大力少少啲牙即都飛咗去 地方。不是外國的地方不值錢啫，不要這樣說。 真的很羨慕呢。是 不是我現在帶了那個牙刷就進去沖涼。 哦。 即雖然不要浪費水，但是我就直情是整個就帶進去，跟著就刷咯，或者是沖緊水的時候刷咯。 是。 我現在呢是慢慢很享受那個刷牙的步伐。同埋咧，每次分咗嗰四格一路刷嘅時候咧，我刷完咧個人好似好清新嘅嗰、 那個 感覺， 好乾淨啊！ 想回應翻嘉怡嗰個咧，究竟啊，即係佢整牙嘅時候，永遠都會覺得好痛咧。而家醫生好好，佢提供咗幾樣嘢俾我。佢話嗱，第一，你以後咧過嚟睇我嘅時候咧，記得戴定副太陽眼鏡。 哦，嗰、那個原因係 係啦。跟住咧，佢話你戴埋個你嘅你喜歡嘅耳機。 聽 歌就是什麼呢？其實原來聽歌嗱，當咧你個視覺冇望住阿護士啊，即係嗰個牙醫凳嗰眼燈啊，去準備幫你做清理嗰啲架撐嗰啲鉗啊，嗰啲窗啊，你望唔到，你完全就 cover 咗，即係因為你睇唔到啦嘛，而家。咁另外咧戴住耳機就話咧，其實你係可以揀你自己喜歡嘅音樂，咩類型都得嘅 ，R&B 又得，Jazz 又得，即係總之。要你放松嘅，跟住你听住啲音乐咧，佢话你个体验系好唔同， 系， 即系原来个人系因为构成你紧张咧，就系因为个声音同埋个视线，俾到你一个好惊嘅感觉， 系， 咁跟住我就真系而家都系有戴太阳眼镜啦，同埋戴住耳机咧，拣自己喜欢嘅音乐咧。佢成个过程里边咧，我真系放松咗好多。 喂，我有个体验系类似嘅，就系嗰阵时曾经有一次整亲只手，就入医院要联针啊，做手术咁样啦。咁因为半身又唔系叫半身麻醉嘅，总之只纯粹只手嗰度要麻醉，咁啊即系当然即系麻醉咗就冇感觉啦，但系你。 嗰時中一、中二攤喺個醫院手術房入邊都會緊張噶嘛。咁我記得一個醫生就係一路同我傾緊點樣追女仔咯。哎，有拍拖啊！哎，系啊，点样追女仔啊？咁然后就一路倾一路做衰。咁当然我估个逻辑系一样，只不过做牙医嘅冇得同你倾住偈啫。 即系007，即系睇大 发子弹。即系如果个牙医可以同你一路倾偈嘅话，可能都可以。只不过你睇紧牙系啊系啊，咁样就冇办法做唔到呢个效果。 咁呢个好视乎系俾边个听，同边个讲，即系。同你就一定见效啦， 系 即系讲女仔系咪？ 哦，咁我嗰时都系中意啫， 都开始咗啦，系嘛？ 都有拍拖， 哇，中意就拍拖啦，原来 都有。咁医生又分享咗佢一啲追女仔嘅经验嘅，分享下啫。 或短叹，或者不可给你算。谁若试过恋爱，都必失过恋。刘海或卷发，热水风筒铰剪，平复过去方法，却是能自选。如果不可改变面型，就换个新发型，临场那色英丽，叫做年轻装了，便洗一洗。你还年几世，从没眼泪与污泥，没法可证实，心痛便剪一剪那条情感线，无谓薄着挂牵，要看前面。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越去拨越凌乱，将你烦恼撕一次，角色已可改变。谁也有种责任，好好打理自己。谁说你可嫌弃，嫌弃自己？湿了便洗。由他去，留下眼泪献给谁？谁要这点水分如合洗剪吹？我们成长里寻伴侣换发色，各有胜趣。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都算不浅，剪个头发变出新人，前事不容易。 好，揾嚟有阿碟吴浩康嘅呢一首洗剪吹啊，咁大家记得保持呢个口腔同埋牙齿嘅卫生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有翻个。嘉宾访问，咁有刘慧恒先生留低嘅一啲心意啦，就係嚟自演员张满元嘅。咁如果大家听呢个名唔认得嘅话，唔紧要 ,Google 下，你一见到佢嘅样子就觉得哦就係佢啦，就係张满元先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首次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勇说，当前虚拟空间不平静，旧的风险挑战未消除，新的安全变量仍在不断涌现。他提出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关系紧张、充满挑战的时期，合作非常重要。香港倡导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优惠措施。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相信，香港拥有传统和新的优势，定能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渠务署署长莫永昌说，近年越趋频繁的极端天气，例如特大暴雨和超强台风等，为全球带来前所未有挑战，署方会继续做好防洪工作。他在记者会说， 今年渠务署会进一步强化紧急控制事故中心应变能力，在极端天气情况下，紧急应变队伍数目会由去年160队增加至180队，在全港各区进行检查和清理淤塞渠道工作。另外，渠务署说，本港至今有5个蓄洪池落成启用，另外有9个蓄洪池和1个蓄洪湖正在兴建，将会陆续在今年至2030年分阶段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在今个星期六就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举行第二轮间接会谈前，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将会先到访俄罗斯。美国和伊朗上星期六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首轮间接会谈，阿拉格齐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参与。路透社引述接近伊朗政府的消息人士报道，美方希望次轮会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伊方就较倾向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巴格埃说，鉴于美国霸道和威胁的态度，谈判仍然将以间接方式进行。俄罗斯有份签署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在伊朗和西方的核谈判中一直支持德克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炎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干燥，初时能见度较低。本周后期渐转潮湿，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累啊，有没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香港有700万人，我哋有700万个故事。 可以叫我郑律师啦， 净系律师啫咩？ 玩开羽毛球嘅都打咗30年噶啦。 人生故事高低起伏，好多你意想不到嘅情节。 中六嗰阵时，伍家朗就系中一。 哇！ 当年阿 Sir 叫我打呢佢，话不如试下叫佢入嚟淋下水啦。我一个咁劲嘅中一，会唔会 handle 唔到佢咧？ 逢星期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故事馆，细听我哋呢个城市嘅人物故事。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江卓宜。日常饮食不当，竟然会诱发急性心脏病。星期二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讲解心脏病年轻化和可能对心脏有不良影响的饮品。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特朗普希望更多制造业咧翻翻美国，咁你觉得系咪即系咁容易呢？ 其实就好难嘅，好难叫美国人翻翻去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嘅生产啦。咁最后佢始终都系要同翻其他国家去合作，真系未必能够将啲关税永远都停留喺40%甚至乎系50%以上嘅水平。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给刘伟恒的一封信。 亲爱的刘伟恒，我是周嘉怡，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做嘢都好辛苦，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样嘢， 学好啲普通话先翻嚟啦。 我普通话太普通，怪笑时候不用功，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情话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 其实呢，我都仲有开咪嘅。 个样好熟面口，拍过唔少广告，包括经典嘅。 02年7月9日，李先生超速驾驶引致车祸，令妻子昏迷至今。 又试过喺电影入面演一条光秃秃嘅尸体俾人周围搬，佢仲识得填词、舞台表演，多才多艺多到讲唔完。手下留情，做个尽责主持人，终于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张满元。 好，麦斯啊，麦斯， 系 咁啊！呢位朋友咧，其实我哋咧就喺好多年之前咧就已经话想访问噶啦， 细细个就睇佢啦， 系啦，咁啊，我哋讲到至今咧。都系未訪問佢嘅，系啊，手下留情啊，要做個盡責主持人。 冇錯，所以佢今日會唔會上到嚟咧？ 同埋我好想問佢嗰啲男士保健用品嗰啲效能如何？因為咧，我發現原來我同呢位嘅嘉賓咧，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上咧，都中間有好多朋友識， 竟然今 第一次見面同埋正真真正正傾偈。好，我哋歡迎張滿元 Kenneth 你好。 Hello，Kenneth。 Hello。系 Kenny 张满元啦，不过咧更多嘅时候，啲人见到我咧都系叫我李先生啦，或者叫我死尸先生啦，咁样就系咁样啦。 系因为点解咧？就因为咧，阿 Kenny 咧啲一间都会问到噶啦，就当年咧就拍咗一个经典嘅广告，就同呢个驾驶安全有关嘅。咁跟住佢嘅经典嗰句台词就唔系佢讲嘅，就系阿李先生几多年几多月就因为驾驶令太太昏迷至今。 哦，2020年7月4日，李先生因超速驾。驾驶令妻子昏迷至今 ，boom 就影住一位朋友，同埋你睇好有愁水。 你睇嗰个 video 系啊，将 sofa 摆喺度啊，咁样 啊，呢个可能你唔知道。头先你话把声唔系我啦，我真系谂，咦，其实把声系咪我嚟嘅咧？其实把声咧就真系的确唔系我嚟嘅。 嗰把声系一个我唔知叫咩名啦，都系一个比较熟嘅一个TVC VO 嚟嘅， 应该系嗰个系列嘅一个嘅即系 VO 啦。咁但系咧，可能有啲人唔系好知啊。其实成个广告咧。是我拍的。 蛤？即是你导演啊？ 咁就又唔係導演，我係個攝影師嚟噶。成個嘅即係如果係有30秒嘅話，我唔記得30秒係咪30秒？ 30秒，30秒， 我係有20幾秒都係我拍噶。 即係你真係做導演嘅角色？ 我唔係做導演嘅角色。其實導演大家可能都唔知係邊個，係咪都唔知邊個？ 唔知。 其實應該知㗎喎，我都講咗好多次。 係咩？係邊個啊 ？Social Media 啊，盜月者嘅導演嚟㗎。 嚇！你講係啊，袁建偉。 係啊。真係， 我琴日先同佢食完飯啊。 袁建伟先生嚟 嘅，我系 Steve 导演嚟嘅， 冇错嘅呢一个，应该系佢嚟嘅。咁点解我话系我拍咧？我拍嘅意思咧，我系讲我系揸机嗰个。 系， 其实去到现场嘅时候，我系唔系好知咩事啊？咁我净系即系去到见到我即系戏里边嗰个太太啦，昏迷至今嗰个太太啦。咁导演就叫我喂拎起嗰个 cam 啦，嗰阵时即系唔系用手机。 因为你要做嗰个 handheld 嗰个人拍老婆，诶，将 sofa 摆呢度好唔好啊？ 俾你瞓嘅， 俾你瞓嘅。 我唔系净系出把声，我真系拎住部机就影住我太太一路做，一路影，一路 pan 一路 pan 咩？后屘先知原来我做埋 cam man 喎，真系。 哦， 直至最尾个镜头先至摆机位咁就系啫。 哦，咁你有冇再遇过啊袁建伟导演噶？ 有啊， 你有冇同佢讲话？就系你搞到我太太昏迷至今。 好啦，好忙啊！嗰阵时系拍紧呢一个嘅暗色天堂。 哦，即系你想演嘅。 系啦，我有一日去开工，咁啊，佢就拍紧学友啊，定系啊， 嘉欣啊， 嘉欣啊，好忙。咁啊，冇得闲做呢啲闲聊啦，仲喺度即系搏行埋去咩？好忙啊！嗰阵时拍完就走啦，咁样 咯。哦，原来系有个咁嘅古仔嘅。 系啊，系啊。 哇，真系啊！ 咁你嗰个太太咧，之后仲有冇合作过噶？ 冇啦。 系边个嚟噶？其实 系一。个电视台嘅一位即系演员咁样，咁啊佢就而家应该系结咗婚，有小朋友，幸福嘅生活咁样，即系喺 Facebook 佢都有见到佢会有讲过吓，系啦，嗰个系我嚟噶， 我喂，几经典你谂下呢个广告， 系啊， 而家咧，譬如我访问你之前咧，我睇翻呢个 YouTube， 我仲有少少惊嘅， 系， 因为佢个 bang。嗰下咧， 嗰下真係好。 佢有幾個 version 噶嘛？佢有另一個 係小朋友對住縫牆踢波。 係啊， 唔係佢其實你唔知佢對住縫牆嘛，即係踢下，原來佢個爸已經即係昏迷咗定係點樣？佢就只可以對住縫牆。 係，其實拍得幾好，都係阿 Steve 嘅。 系啊，应该系，即系你成个嘅谂法系嗰个 concept 系全部都系嚟自佢，咁所以即系一系列系咁样啦。其他仲有一个爸同个女类似系咁样嘅，即系一系列嗰系列系好深刻。 但系最印象深刻咧，点解觉得会惊啊，或者会注意呢个驾驶安全？就系、是、因为 Kenneth 嗰个喊样啊， 系啊， 真系咧。 我有嗱，当时细个睇啊，即系唔好介意 Kenneth， 即系细个睇嗰阵咧，我曾经以为系梁思浩嚟嘅，因为咁讲过噶。因为佢哋侧侧地，我又知道唔系梁思浩，哦、但有啲似，即系呢个广告几耐之前咧？我十几年噶啦嘛， 又唔止啦，2023年、2024年， 2003、2004年 拍 咁、哦、即系沙士嗰段时间嚟噶咯，差唔多系。 其实嗰段时间系过咗沙士嘅，过咗沙士之后拍嘅， 系 嗰阵时我就已经。同演藝圈已經即係楞上咗啦，所以我就一拍啦。嗰、oh. 時其實我係做緊電影嘅工作噶啦，已經。 哦，而家慢慢講啊。 咁嗰陣時啲人會話我係似梁漢文多啲 嘅。哦、 oh. ， 前 面有希望，嗰啲啊，就係。 夜夜也沒有像這夜那麼靜，似聽見這顆心的血清，回味著。你昨晚像噩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前面有喜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有喜过后，为何情不？根本我未看透， 即系今日咧，可以有少少咧，即系嗰啲故友重逢嘅感觉啊！因为有时中间又要同阿袁建伟，仲要系即系你又拍过佢个广告啦吓。咁啊，我哋咧就其实喺好多嘅电影啊、电视都见到阿 Kenneth 啦。呢几年当然大家会经常谈论嘅就系《死尸死时四十四》 嘅 阿何卓天先生诶，点解会将你呢条尸又要唔着衫？依家会再问你啦吓，即系搬嚟搬去啦。咁但其实你喺好多电视啊，譬如 Viu TV 啊，或者好多电影当中其实都见到你嘅踪影嘅， 嗱， 即 系 好多好多。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起下你底啦，即系亦都好好表扬下你，同埋讲一讲个男士用品嘅，一间会再问。 我明白你嘅需要嘅。 好啦，首先啊 ，Kenneth 系边一区街坊嚟噶？ 我边一区嘅街坊咧？香港区有钱得嚟又好似又唔系嘅，但系又即系几即系舒服嘅嗰区，就 跑马地 系啦，形容得系咪好好咧？ 边条街？ 我系住南塘道嘅。 哇！咩有钱得嚟有咩值钱？ 唔系嗱嗱南塘道咧，嗱我以前咧就住山光道嘅，咁、我哋就仰望，我哋就仰望南塘道嗰啲别墅啊。以前妹姐都住南塘道噶嘛，我记得。 咁我嗰个年代 曾经住过啦，系啦。你系南塘道，你系边一橛啊？ 我最低嗰橛， 即系近文地利道。 直情系嗰阵时候住站，你知啦。如果嗰阵时候住站，头上即系行上嗰个小斜路， 系 一右转角第一个门口就系啦。 哦，即系啱啱 corner 位， 系 嗰度 就系最低嘅地方。 即系呢个就系你祖屋啦，你老家 系啊。 系哇，嗰阵时嘅跑马地系咪？我其实应该同你差唔多大。我谂我哋应该可能随时喺跑马地撞过添。你有冇去过阿拉丁打机啊？ 有。 嗰架食鬼机我永远都打唔到，我最多打嗰个就系嗰个麻鹰机， 即系凤凰基地， 系啦，凤凰基地， 系啊，哇，自己有啦， 凤凰基地系再前少少嘅，嗰阵时应该系打另一只麻鹰风机，唔系风机， 风机同埋有一个咧放屁机有冇玩过啊？即系嗰个车咧，好似一个迷宫度，有啲车鼻咁跟住啵啵啵，哦，放啲屁去罩住部车嘅， 揸车唔系好叻，我会玩踢波啦，或者嗰阵时有呢个类似星球大战，有机会揸住嘅话，好似 哦系啊。好玩喎， 可以鴨上鴨落噶嘛？ 竟然可以講， 我哋隻手咧，個人會自己一齊中落去噶嘛？係係係，嗰個經典啊，嗰個係入咗係右手邊噶嘛？ 係啦，哦，因為你屋企好近阿拉丁噶嘛？ 其實我屋企咧嗰陣時咧，即係頭先你記得嗰個係一個我話嗰個投注站。 係， 如果你有印象，投注站而家係咩嚟嘅？對面係一間維康嚟， 係 超市啦，一間超市啦。但係再之前，你知唔知係咩嚟嘅？ 唔記得。 就一间米铺， 我真系冇印象喎，呢个就 系我就系老板个仔啊！ 哇，米铺太子爷啊，原来系 张满贤先生系米铺太，咁你咪好有米嘅咧？ 唉，呢啲就唔争再话啦。 嗱，我哋要讲一讲先，因为咧，当年嘅米铺咧，而家即系我谂啊，白师都应该知啦。以前啲米铺就系攞个即系一斤一斤买啊，有系咪有得量油啊？攞个 一壳一壳， 一壳一壳， 一蚊一蚊， 一。斤米唔知啊寫曬幾多錢啊，咁油都係有一個 有個殼， 有唔係有個抽有個攪嘅嘢，一路攪會抽啲油上嚟，我哋真係會咁樣去散賣嘅，可能有啲時候炭都有得賣嘅，賣炭嘅係啊。 咪先，你喺呢個米鋪入面，你有冇角色㗎？ 我咪坐喺度飲汽水咯， 有冇收錢㗎？即係幫手 有時有㗎。 哦，咁你熟唔熟入邊嗰啲運作㗎？其實 唔係見到知嗰個產品，我咪行上去擒上去攞咯。 哦， 即係有買煙㗎嘛，有買汽水㗎嘛，嗰啲我就比較熟手啲，即係買煙啊、汽水啊嗰啲嘢，咁我就知咯。其他啲就唔普通啦。 翻到鋪頭啲人係咪細張山咁樣嗌你㗎啦？ 阿元仔咁啊！ 梗唔系啦， 宵夜， 因为全部喺度做嘢嘅人都系我哥嚟。 哦，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噶？ 我好多兄弟姊妹噶，因为我有三个阿哥，三个家姐，咁我系排第七嘅。咁我屋企就好多人嘅。咁不过好多啲咩，就已经即系好大个啊，已经系结晒婚啦。咁所以留得喺屋企嘅都系我两个阿哥为主。你怕我怕个个怕，店家酒家屋租家。私家多士芝士乜都加，加加加加加，糖又加，盐又加，成日咁加饮，佢话其实无他。你住人屋遇行，佢紧收买路前啊，拿两扎，买佢怕，买佢怕，要加就加，总之惯啦。牛油又加，蚝油又加，热油又话每加七个六，其实无他，佢石油多到极。 咁你嘅工作就係即係間唔中啊幫下手攞下嘢啦。咁其實你熟唔熟悉呢個成個米鋪嘅？ 即系成个运作嘅过程系点嘅咧？其实 嗱，主要咧嚟讲咧，就系、是、会有啲人咧就嚟即系买嘢啦。嗰阵时有啲马姐噶，即系楼场边嗰啲马姐啊，带住即系拎住个嗰啲送篮， 送篮 系咩噶？ 藤椅，藤篮 啊，藤篮咧就嚟买米啊，买咩买咩。不过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嗰啲系例如落单嘅啫，即系嚟落单嘅就我哋要送货嘅，所以我哋有架车喺度咧。咁、哦、我个哥会揸车或者系单车送货。例如是其他啲咩景光街啊咁样，佢就即系落咗单之后咧，佢会打电话嚟，亦都行到埋嚟咧，落单都有嘅。咁有时我咪会即系听电话，我咪帮手落单，落完单我阿哥就去送货咯，就是这样啦。 系间米铺可唔可以讲叫咩名啊？ 义场， 义 系公义个义，场系吉祥个场。 哦，义场 多数叫义场嘅 系。其实咧，米铺好唔好搵噶？ 米铺好唔好揾我唔知喎、 啊。你觉得你生活富唔富贵啊，细哥？ 梗系啊，我已经系嗰啲咩啊，唉，即系咁讲，家道中落啊。 哦、 因为嗰啲超市已经开始啲冒起啊嘛。咁、哦、你知道即系落去 一转角又收起成和道， 即系乜乜银行隔篱就系啦。你知 已经有间阿惠记啦。 系啦，咁啊有银行又开始有咗啲超市咧，咁就开始啲人就去嗰度买嘢。其实个生意系越嚟越差。 同、 埋我爸爸年纪大啦，开始要退休，咁所以都冇人去打理个生意。我哥有其他嘅工作要做，咁所以我喺嗰度嘅时候，即系一个末代嘅一个嘅太子爷，所以咧，真系冇人叫我咩咩咩， 张生，细张生，张少生， 系啊，做到几时啊？阿二厂 嗰阵时系我做到八二度咯。 哦，八二就已经冇咗啦。 系啊，八二已经冇噶啦。 系、哦，因为当时嘅跑马地咧，我就印象相当深刻啦。例如你哋落到楼下斜对面有一间叫大文英嘅烧腊啦。 系啊，嗰间都好熟噶， 好熟噶嗰间，因为佢问你哋攞米啊嘛要。 我落去买嘢多啫，就有书局叫咩啊？ 普文 系啦。 自己有嚟噶，大好多，大好多呢啲， 真系好开心。 同埋佢咧，任家有两有几间药房嘅嗰度。 任家有几间？ 唔知咩二省定系咩咁上紧啦。 药房我又唔系好熟啦。 同埋一间凉茶铺， 食嗰啲马豆糕嘅，成日都摆啲白色嗰啲马豆糕喺咗喺度嘅。 系啦，咁啊，跟住就当然小北面就有呢个跑马地嘅电车总站啦，同埋五号 A 巴士站啦吓。 五号 A 仲有一间唱片铺， 系就喺成和道啱啱转入去。嗰间唱片铺就系小弟啊，即系音乐启蒙嘅一间，因为。跑马地得一间唱片铺嘅啫，咁佢系比较贵嘅。咁但系咧，我咧就细个就成日入去咧，就系你叫扮听歌又好啦，即系嗰啲人打书钉，我打歌钉啦。咁我就去冇钱买嘛，咁我咪去听许冠杰啦。 你嗰度听啊？ 我嗰度听啊，因为我又唔会阿妈唔俾我走出去铜锣湾噶嘛，自己咁我咪喺嗰度斯斯缩缩咁喺度听咯。 我听收音机嘅啫， 都有噶。 我多数系听收音机，落到去就多数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太极乐队一出，哇，嗰、那个 cassette 带我就落去望住咁样就好想买啦咁样。 边只啊？即系红色跑车嗰只 啊？吓迷啦？ 哦迷， 系啊迷嗰只啦，或者系。其他啲我咁迷係最記得嗰個喺嗰個嘛，紅色跑車嗰陣時未開始聽，但係嗰陣時咧，除咗買之外咧。我估你都可能知啊！你知唔知有租碟呢样嘢？ 系 有，即系睇电影嗰种租碟啊！ 唔 系租像嘅事，叫试听。 有咁 样 啊？喺唐街地牢，一叫妙声，而家冇咗啦。 我就唔系嘅，我就喺去湾仔嘅摇摆廊。 哦，摇摆廊 啊！我摇摆上去，一上去就右手边第一间 海运。 系啦，一上去右手边。 海运，海运， 我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 有知音，你完全咧， 但 系好 唔系啊？但系好唔过瘾噶喎！你睇听完之后你冇得留底噶喎， 因为冇钱。唔系嗱，应该咁嘅。 嗱，讲啲合法嘢啊，唔该。 唔系合法嘢，唔系嗱，你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啦。以前我哋做呢啲嘢，其实佢个运作系咁样嘅。譬如举个例啦，你只唱片有40蚊啦，咁佢就会收咗你40蚊按金先嘅。咁咧，佢理论上咧租俾你就可能系8蚊三日两夜。咁好啦，其实佢系叫做试听，即系话咩咧？你咧？呢八蚊咧，佢系收硬你噶啦，你就可以攞只碟翻去听，或者你点样用咩方法传输落去录音带嗰度，你自己决定啦。好啦，其实个精结就系咩咧？就第一，如果嗰只碟好听，其实你可以唔还碟嘅，咁、你咪即系攞咗40蚊还只碟咯。如果你还碟嘅话，佢就俾翻32蚊你啦。 嗯， 就系、是、个过程就系咁啦。 咁啊 ，Kenneth 系还碟定唔还碟嗰啲嚟嘅？ 还碟，一咩完就还啦，咁样 咩完啦、 鼓吹正版，鼓吹正版系。 嗰、那个年代又冇呢一种，即系而家咁有关于正版嘅风气，又的确系即系冇呢一种教育。 或者又冇佢哋大家都冇呢個意識，大家都好順暢地咁樣做，或者租咗翻去，咁就其他同學一齊聽啊，即係或者即係傳嚟傳去啊，咁啊最後先至還啦，可能教過兩三日啦，咁就還咗佢。咁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咁樣租碟咯。 係，即 係 話你細細個其實你係中意聽歌嘅。 我諗我細個嘅時候，由開始睇電視劇嘅時候，聽嗰啲主題曲，我就已經開始中意聽噶啦。我就係嗱嗰陣時就有煲電話粥呢回事啦。你應該都應該有啦，你應該都有經歷過噶。 我而家都煲噶，不過用手提電話啫嘛。 係啦，我哋就係用即係我用個即係 發個輪， 係啦，發個輪啊，即係黑色嘅一個好重嘅電話咁樣，係重嘅，係嗰個膠係重嘅，唔係輕嗰啲嚟嘅。咁我哋就會我同個同學咧，嗰陣時小一小二啊，冇乜嘢做咧，我哋喺度傾電話，傾咩咧？就是、我唱一首歌，佢就估下我唱咩。 電台遊戲節目嚟， 係啊，因為即係嚟嚟去都係嗰啲，即係我最記得唱嘅就係、是、啊。书剑咁，我哋就会喺度咁无聊嘅喺度度过啲时光。 你个同学又真系几肯同你玩喎。 系啊系啊系啊，佢、都好中意呢啲嘢，咁啊咪一齐喺度嘻嘻哈哈咁样咯。 红花每何变，碧血染万年。 揾嚟有秋官郑少秋嘅《书剑恩仇录》啊，咁我哋啱啱一路听访问嘅时候咧，我同周嘉怡做紧同一个步骤，就系睇翻啲经典嘅政府宣传嗰啲广告 API 啊， 冇错， 系啦，小弟嗰个就系、是、落雨先嚟踢波，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我嗰个就系指南针有冇？ 哦，地图有， 乜都有， 乜都有啊！行山要小心啊！呢啲经典嘅 API 都喺我哋嘅心目当中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英文发音嘅问题，佢就系话咧，王子同埋公主嘅众数发音点样讲 ？Prince, P-R-I-N-C-E。如果加咗 s 或者 apostrophe s， 即系王子的 ，OK， 好似我哋中环有栋大厦咧，叫做太子大厦，叫做 Prince's Building，Prince's Building。好啦 ，Prince's Building 嘅 Prince's 咧， 是怎样读呢？是 print 完之后 sizz sizz sizz sizz princes princes building， 或者如果众数 all the princes are coming， all the princes are coming， 所有王子都会过紧嚟 ，ok princes。好啦，至于公主啦，我哋 princess 咧，我哋有好多个唔同嘅读音嘅。萧叔叔自己嘅读音系 princess princess princess，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 common 嘅读音，系英式英文 princess。留意我个重音都系放喺个 print 度，但系后面嗰个响音咧，我就会用咗个 a 音，就唔系 e 唔系 princess 啦，而系 princess princess princess。但系亦都有啲人咧系读 princess 嘅 ，princess 亦都有人读。咁另外仲有一件事要留意嘅咧，就系、是、如果我系太子 prince p r n c e apostrophe s 或者加 s 咧，后面嗰个 s 咧，我系 says 咧，我后面系读 z 音嘅，所以 princess s i z 咁样听落去 ，princess princess， 所以 princess building 先 s princess building。后 Z 嘅，至于 princess 咧 ，P R N C E S S 咧，嗰个 C E S S 咧系两个都系 S 嚟嘅，所以 princess princess 两个都 S 就唔会后面系 Z 啦。所以 princess 同埋 princess， 跟住去到最困难嘅地方啦，就系如果我王子同埋公主都系众数，我哋点样讲咧？有咩分别咧？发音我哋下一集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阿嘉怡系咪要示范下 ？Princess, princess, princess。 如果你喂，如果有得同阿萧叔叔互动咧，萧叔叔啊，我哋啲年纪咧听嘢慢啲噶，你咧即系我头先一路听住咧就系pin pin， 你知唔知我听到？你知唔知我听到啲咩啊？我听到啲 pin pin 塔 pin pin 石石石 pin 咗好多箱啊 ，pin 石石石石啲 jam 纸啦 ，pin 塔。好啦，今日咧即系除咗有张满源嘅访问，听日会继续有啦。咁啊，而家落嚟咧有四一五，可唔可以介绍下阿四一五个嘉宾咧？ 女人天下就是啲边嘅其中一区嘅市参事啦，咁啊九十年代就过咗嚟三藩市呢一边，咁就系呢一个嘅喺华埠落脚啊，即系都几代表到华埠嘅一个女子。今集讲啲咩呢？就是我哋食嘢文化，究竟当年啊其他种族见到我哋嗰一种，譬如餐厅嘅一啲display 啦，即系烧味啊， 系。 同埋我哋好中意食嘅一啲嘅食材，对佢嘅冲击有几大？我哋不如听听。 长龙漫漫伴你坐。身胆色于热肠，寻自我觅真情，情报处是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下得身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因不忍受。 作为一个在九十年代唐人街长大的小女孩，咁你过到嚟啊，都同声同气，嗰份安全感好紧要。因为我都听好多朋友嘅分享，就话过到嚟，我哋第一个阶段就系适应。咁喺适应过程里边，即系大家由肤色、语言、文化、饮食、生活。头先阿 Connie 讲到啊，我哋要入电影院睇戏，其实呢一份都系个温暖嚟嘅。咁当时嘅唐人街或者你适应嘅时候， 你覺得易嘛？定係經歷咗一啲好困難嘅時候？ 咁我諗每一個，無論你幾時去到一個異鄉啦，即係一個移民咧，無論係乜嘢移民都好，去到乜嘢國家都好，我相信都會有一個過渡嘅時期，都有一個困難嘅時期。咁亦都尤其是係都覺得你亦都會經歷到種族歧視啊，語言上嘅代溝啊，屋企人即係你一個經濟上嘅困擾啊，我覺得呢個係好普遍嘅。咁所以當然我哋屋企人都係有咁樣噶啦，咁啊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就係移民嘅經歷，咁亦都係點解我覺得即係大體上嚟講咧，如果你係移民嘅話咧，無論你係邊一個國家都好咧，我諗有一種共同點嘅，即係你能夠彼此了解到，原來當你唔識得語言嘅溝通，當你係被人記得了或者忽略了的那種感受， 即是行過看你不到那些， 是啊，但所以變成為什麼華埠是一個這麼重要，對我們這麼多移民來說這麼重要的地方，因為唯一在那個地方你才可以同聲同氣，唯一那個地方你吃東西你不會覺得被人看不起， 吃東西都有這個， 你會覺得 因為少一個商店， 我想現在大家就覺得鹹魚雞粒炒飯是一件很普遍的東西，但是我想大家不記得了鹹魚並不是一個大多數人都能夠接受到的嘢嚟嘅喎。如果你將鹹魚雞粒炒飯帶飯翻學校的時候，是一個很不同的經歷嚟嘅。 哇，嗰陣味係勁嘅。如果你提開鹹魚呢一個，都幾代表到中國人文化食嘅，醃製嘅一啲嘅叫副食品啦。咁啊，但係又香口嘛，即係我哋經歷過嘅就係腐乳、鹹魚。鹹魚青菜、大豆芽菜，即係都係肉啊！我哋成長嘅時候，肉你生日啦，肉農曆新年嘅時候就會食到啦。鹹魚點解會帶到俾你一個咁嘅記憶？你話即係曾經有個飯盒，有個 box lunch box， 媽咪就 pack 咗鹹魚一女香口啊！一開俾啲同學，喂、好臭！ 係啊，咁即係呢個第一啦。咁啊，仲有就係咧，我諗大家唔可能而家開始即係覺得我哋嘅華文文化開始即係真係繼續嘅滲入去美國人的文化，但是如果大家記得的話，1990年來的遊客來到看到你的鴨啊、雞啊整隻這樣掛在那裡，你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很多人時候那時候白人覺得你吃鴨頭或者雞頭或者雞尾是一件 反胃的事， 是啦，我想大家現在不記得了，因為大家覺得啊，現在是即很多人都開始懂得吃了，但是在那個時候不是這樣的情形的， 是即我們就望埋去就很理所當然啦，還有你當然要留個鴨頭給我添，因為有些長輩就很喜歡品味噶嘛，我見到咦你食完未咧？未，仲要剩埋嗰啲骨髓嗰啲味咁樣啦。咁啊 ，Connie， 你眼中見到即係譬如唔同種族嘅朋友睇到我哋個飲食文化咁樣啦。咁你當時有冇作為可能年青啲咁樣啦？有冇一個就係、是、啊嗱，話俾你聽啦，呢啲好嘢嚟嘅咁。即係我哋都有一個同類型嘅心，即係譬如啊墨西哥餐或者係。 係啦。 即是不同的一些飲食文化都是共融了在我們三藩市。那你當時有沒有介紹回鹹魚呢？我們的製作過程是這樣的。 我想呢我想你13歲女的時候呢那個經歷呢是沒有那麼自信的。是我想是直至到我大學的時候呢就會覺得啊即係再睇翻就覺得冇啊！我覺得我哋中國人嘅文化極之應該覺得係驕傲嘅，所以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我13歲女喺三藩市華埠長大嗰個經歷係一個好矛盾嘅時間，即係同朋友一齊，即係個個都係中國人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依個係我哋應該一齊做嘅嘢。咁但係當你開始想突破啦，覺得唔想淨係喺翻華埠，即係。因為你一個不單止是青少年反叛的時期，而是一個青少年即已經你不嬲已經有的反叛時期，還要是一個在華埠到大的青少年，要想要去大學，覺得是時候可不可以突破， 衝出 是啦，去衝出去華埠，這個時候可不可以話，咁應該是怎樣呢？咁所以13歲女嗰陣時候，青少年嗰個諗法同我大學畢業咗之後嘅諗法係非常之唔同，係我可以話180度轉變。 Connie 頭先幾強調就係、是，到而家其實你都係。 幾代表到即係華埠一班人，我哋華人嘅聲音啦。喺華埠裏面成長，咁其實你嗰段時間咧，即係你話啊，其實係咪有一種叫做少數族裔自己睇小自己，唔敢衝出去呢一個嘅其他地方？當時譬如喺華埠行到出去 downtown， 唔係自己個區啦，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咧？有冇係咪唔安全定 係 點樣？ 我唔會覺得唔安全，但係我係可以覺得就知道嗰個就唔再係華埠啦，即係我哋要有唔同嘅行為啦。如果你是买鸡鸭买餸你真的这个是1990年代的华埠，我想你会明白你搭30 Stockton， 如果你想要再回家是远一点的时候呢，那就你买餸就没那么容易的 了。 因为你能够有人帮你劏鸭劏鸡呢，那个是得华埠的了。 嗯， 所以如果你去登摊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是即英文就是觉得很 fancy 啦，因为你 是。啊、炸鸡 啊！ 你去到 Macy's 啊，你去食 buffet 啊，去咁当然呢个就系、是、就觉得啊，呢、這个系唔同嘅文化啦。 但系呢一个你眼见啦，其实我头先听完之后有啲感动嘅。阿 Connie 咧，其实行出华埠咧，有一啲行为或者礼仪上有啲唔同。呢、這、一个多唔多噶？即系你眼见嗰啲，即系我哋唔可以做一啲影衰我哋华人。嘅一啲行為多唔多係咁？ 多，即係我諗起我成長個過程好多，亦都係點解到咗今日成為一個，即係我，所以我開心陳小榮而家亦都喺我哋嘅 另一位 參事啦。但係過去呢兩年裏面，即係喺三藩市唯一一個市參事嘅時候，唔單止唯一一個市參事啦，亦都係唯一一個代表能夠識得講翻中文嘅，亦都係一個唯一即係喺香港出世啊移民嘅有咁樣嘅背景嘅一個市參事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係一個人活著兩個世界，但係要用我嘅職位去諗下點樣融入呢兩個世界，尤其是讓華埠或者華人嘅世界係唔受到人歧視嘅，咁亦都即係話，就算我知道可能會讓人歧視嘅一啲文化又好啊，或者係一啲諗法又好啊，甚至乎食物都好啊，我嘅責任係要勇敢去嘅，去表達到點解我哋應該係驕傲嘅，點解我哋還食飲食又好啊，我哋文化、我哋音樂都好啊，即係呢個係我哋值得我哋驕傲嘅。 係咁啊，講到其實 Connie 就做市參事啦。咁之前就入咗喺政府嗰個崗位度做啦。喺讀書嘅時候，喺大學有冇話立志？因為其實如果同你差唔多同齡嘅一啲嘅老華僑，甚至我太太都係差唔多年份嘅。咁佢哋咧即係投身唔同嘅行業，咁有好多譬如地產，有跟住有 high tech， 即係嗰啲喺咁近係咪直谷咁樣？咁你係讀完書係即刻入咗政府啊？定係即嘅崗位選取係有啲咩？ 唔係啊，我讀完書之後咧，我係做好多唔同打雜工噶。我喺首先喺整咖啡啦，我又有做過餐館做企台啦。咁又或者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啦，有好耐好耐之前有個玩具店叫做 KP Toys， 咁我就喺嗰度後邊咧就專門係即係 生產線， 係但係做即 係 QC， 擺將嗰啲。price tag 咧擺喺嗰啲玩具盒度嘅，咁所以我打過好多唔同嘅雜工噶，所以我亦都知道點解好多父母就話啊，我要你做律師或者做醫生，我要你知道你嘅將來嘅決定係乜嘢。咁我係經歷過大學畢業之後有個時期係咪唔知道自己想做乜㗎？所以我係經歷嗰個時期，咁我就覺得就啊做唔同嘅工啦，睇下我嘅生活經驗如何啦。咁啊英文就叫做 choose by deduction。即系话， 但阿妈听到应该会， 我妈好紧张啊！嗰阵时我妈咧同我细佬，我妈就嗌我细佬话帮我咧将我嗰个 resume 即系功力表咧，帮我派出去啦咁样，因为我唔知道你家 姐到底会唔会搵到工嘅，即系会唔会搵到一份正式嘅工嘅？所以其实系经历过咁啊，完咗之后咧，但后屘终于我妈就话你到底想做啲乜嘢？咁我就话我想要有份工，我可以觉得。 超完啦， 系啦，我希望咧就有份工我可以起身，我系希望能够有份工系让我觉得可以自动早起嘅。 嗯，好多母亲、父亲或者系长辈都几面对住，如果仔女咧出现阿 Connie 头先嗰啲，我超紧，你唔好理我，唔好俾压力我住。嗰、那个突然转变嗰位咧，其实都束手无策，好多时究竟点转咧？听好多就话啊，佢嗰两年变化好大 突然間積極起嚟啊！考試滿分啊，揾到份好工啊咁樣。Connie 你第一身啦、啊，又加前排，跟住想同媽咪講啦。你自己當時嘅變化係有一件事啊，朋友影響啊，定抑或係你突然間嗰種嘅變化咧？ 嗯，我覺得同樣嘅就係即係911啦， 嗯， 即係我覺得喺生活上嗰陣時候係即係開始變化啦，即係政治上又好，社會上又好，即係開始感覺到你唔可能一世人都無所事事咁樣嘅，覺得你到底即係呢個係好 deep 嘅，咁、嗯、你會諗啊，你做人係為乜咧？咁同埋點解你會出世咧？咁當然咧，做宗教信仰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我基督徒嚟嘅，咁、 嗯、 我企人啦嚇。咁、嗯、當然即係所以就我諗係好多唔同嘅人影響到我，我唔會話某一件事，我覺得好多人好多事情發生咗之後就，但係我覺得我最感激就係我媽咪俾一個機會我。往里睇、 嗯， 即系话我妈咪冇逼到我去，逼我做好多唔同嘅嘢，佢俾咗一个机会我，有几个月嘅时间，让我喺屋企真系无所事事。 嗯，就有得饱，有温饱， 系啦， 即系个空间冇俾一啲即系 压力 或者系一个唔好嘅用词，因为有啲用词啲后生仔女咧会记住嘅，佢最无所事事嘅时候揾紧自己。咁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多謝媽咪。 可以啦，咁亦都可以話，我唔知係咪嗰陣時冷戰啦，即係佢直頭唔理我啦，佢已經即係放棄咗。 哇，有用啊！冷戰唔出聲係最勁嘅武器。 有時候其實係嘅，我話死啦，佢係咪放棄咗我咧？咁所以就你話應該係俾時候自己去往裏面睇一睇咧，即、就、係、是、look within 啦、啊、嚇，即係英文即係咁樣講啦。咁啊，自我反省啦，咁自我反省到一個地步就 OK， 係時候真係要揾份工咧，係我能夠 keep 到嘅，亦都係自己可以自己自動做起嘅，覺得係有。意義嘅咁啊，從嗰陣開始咧，就首先嘅第一份工咧，其實係義工嚟嘅、 嗯， 就幫最主要啊，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啊，我原來係做到翻譯嘅。咁、 哦、所以 第一份義工咧，就其實幫三藩市嘅San Francisco Bar Association， 即係幫佢哋嘅律師會咧去幫一啲義工嘅律師，專門幫租客去做翻譯。 嗯，翻譯呢、這、一個，尤其喺美國生活呢一個嘅行頭咧。嗯是很關鍵的，即其實不單止是我們譬如華語、粵語、普通話，其實可能其他種族的朋友的語言都是要翻譯，所以呢在美國生活呢有很多時候呢你是醫院或者需要一些服務一些 hotline 政府部門都會有一個翻譯的服務的這樣，而我聽很多呢其實翻譯都聽很多不同的故事啦，咁亦都有不同的守則啦。進入呢個翻譯的行業，坐咗喺度嗰陣時係點樣啊？嗰、那個工具係拎住個電話定係？ 係 即係而家方便啲啦。而家 係而家你可以用電話，又可以上網，但係嗰陣時冇啊，你一定親身到嘅。咁其中一個 case 我最記得嘅話咧，就係、是、記得幫依一個租客翻譯咧，佢嗰個業主就話佢隨便。將呢個佢租俾其他嘅人，同、佢完全無關嘅。佢話呢個唔係，係我兄弟嚟嘅。佢話好明顯呢、這個你兩個人都唔係同一個姓，你點樣係兄弟呢？咁個業主就話你提供俾我睇，你點樣係兄弟？咁啊嗰個律師係白人嚟嘅，咁啊係租客律師，佢喺度幫助翻譯。咁啊佢一直話佢自己係兄弟。咁我就話你係血緣兄弟啊？你點樣係兄弟啊？佢話我哋同一個地方嚟嘅，同一個鄉。 是 他就我哋同一个乡下，我哋唔同姓，但我哋同一个乡下，咁、 哦、 所以佢我就话佢系兄弟， 咁、 我话哦明白啦，咁所以我就话佢唔系有心呃个业主，而喺我哋嘅文化 成长里边系， 你如果同一个乡下嚟嘅，你系兄弟嚟嘅、你系 同乡兄弟啊嘛， 系啊， 或者同村兄弟啊嘛， 冇错啦，呢、這个系真系佢咁样谂，佢系冇心呃呢个业主嘅，咁、所以佢先系咁样讲，咁我记得最紧嘅时候，因为你要翻译噶嘛，你正系。可以翻譯佢講過 正確準確嘅翻譯， 你唔可以 博即係感情 係啦，你唔可以諗佢講乜嘢噶嘛。所以我問佢之前，我就話俾個律師聽，我諗呢個係咁樣嘅情況，我可唔可以問呢個問題？咁啊，即係代個律師問呢個問題啦。咁啊，幫佢律師做咗呢個翻譯，去問呢個問題。咁佢咁樣答翻俾我，佢係個同村兄弟。咁我就解釋翻俾個律師聽，以導致於個業主同埋個法官啦。但係呢個其實係個 arbitrator、 嗯。 咁就哦明啦，系依、這个系你俾个机会佢啦，你唔可以赶佢走， 系，即系唔系刻意去捏造一个大话，而系我哋个文化成长，我哋嘅关系上面都会出现呢啲，其实呢一种都几我哋老香港我都会有嘅，即系譬如吓应对面隔篱邻舍做舅父啊。 我唔單止咁，我係潮州人，格傑楞啊！你同姓啊，你或者係潮州人，你已經係兄弟啦。你係格傑楞啊嘛，我哋集崩一齊噶嘛。係 啊，我哋個祠堂啊，咁樣隔離嘅咋，咁樣即係冇血緣關係。咁所以希望都佢哋知多少少就明白，即係因為法律上都可能有啲嘢佢哋要理解，又唔可以咁哦得過且過咁樣。 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千里万丈路，敢爱敢恨，死埋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话是朝朝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死埋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愿 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 今日有叶振棠先生的这首《胜利双手创》，转头回来继续有手下留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首次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勇说，当前虚拟空间不平静，旧的风险挑战未消除，新的安全变量仍在不断涌现。他提出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关系紧张、充满挑战的时期，合作非常重要。香港倡导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优惠措施。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相信，香港拥有传统和新的优势， 定能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当局上个月已经公布公共医疗收费改革方案，当中包括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放宽申请资格，定以往可能不获减免的基层市民在新机制下有机会获部分或全数减免。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否增加夜诊和增加普通科门诊的服务名额以应付需求。卢颂茂回应说，政府一直强调市民如果经济能力容许，应该考虑先用私营家庭医生的服务。他又说收费会有导向性，确保急症室收费高过普通科门诊的收费，否则有机会因为方便而被误用。增加夜诊方面，过去一段时间都有在长假期增加名额。日本和美国将会在星期四在华盛顿展开贸易谈判，预计会涉及关税、非关税壁垒和汇率等议题。首相石破茂说，日本不打算在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亦都不急于达成协议，但他排除日本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作为反制措施的可能性，指出在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的形势下，他不认为采取报复性关税的手段符合日本和国民的利益。他又说，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日方需要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图，进行精细分析之后作出应对。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日前宣布向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对等关税。美方后来宣布暂缓向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征收对等关税90日以便谈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631点，升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44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43.9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89，人民币7.31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195.69美元，卖出3197.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炎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干燥，初时能见度较低。本周后期渐转潮湿，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这些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的车有没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上车时亦要留意挡风玻璃有没有展示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车本身已经违法，万一发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险可能会无效的。 吓，咁冇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用尼泊尔语制作的 CIBS 电台节目， 社区服务领航员。 Namaste Shrota, our community workers bought Radasa 2.0 Samudayak Radio Karyakram ko pahilo shrinkhala ma swagat tha. 更多关于在港尼泊尔朋友的工作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区服务领航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有700万人，我哋有700万个故事。 可以叫我郑律师啦， 净系律师啫咩？ 玩开羽毛球嘅都打咗30年噶啦。 人生故事高低起伏，好多你意想不到嘅情节。 中六嗰阵时，伍家朗就系中一。 哇！ 当年阿 Sir 叫我打俾佢，话不如试下叫佢入嚟打下水啦。我一个咁劲嘅中一，啊会唔会 handle 唔到佢咧？ 逢星期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故事馆，细听我哋呢个城市嘅人物故事。 给刘伟恒的一封信。 亲爱的刘伟恒，我是阿一，我知道我一定不是你最挂念的，因为你最挂住的除了馒头包包之外，就一定是 干炒牛河、沙爹牛面、热奶茶和叉烧饭啊。 遥望狮子山，世纪班百万圣的景致油菜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 其实呢，我都仲有开咪嘅。 好，晚上时间9点37分啊，啱啱老何听到个 trailer 喺度阴阴嘴笑。 呢个 trailer 嘅设计咧，真系可以符合到啊！边个唔喺度讲边个，好自然啊！一路听住。 你见佢社交平台冇咩 update 过佢啲工作近况。全部都是今日找到一间好近香港味道嘅点心啊，过两日啊呢间嘅沙爹藕面几好啊，全部都系同食有关嘅、 哎、 你就知㗎啦。 真系会思乡㗎、啊。我嗰阵时 好思乡㗎。 系嘛，嗰阵时我记得呢，我去即系 佢早两个礼拜先返咗一日定两日咋嘛。 都会思啊，我记得嗰阵时喂，但其实佢已经算好㗎啦，佢去一个都系食唐餐嘅地方。 哦是是 系咪？你睇下，我望到老好个样，深深地表现到。 唔系以前听好多，即系譬如做幕前嗰啲朋友去，可能要去远少少嘅地方咧，佢哋系要 pack 埋嗰啲即食面啊， 系， 跟住又要带埋嗰樽豉油去啊，即系尤其是嗰啲阿姐级嗰啲啊，冇嗰阵味，好似个周身唔自然，冇力咁样啊个人，所以个 value 系好大噶 喎。系，而家有啲 friend 可能去外国读书啦，即系可能离开半年至一年咁样啦。佢话有两样嘅手信或者一定要拎过去嘅嘢，第一系嗰、那个Ambo 嘅纸巾啦， 哦系， 系啦，第二就系呢个嘅叫即食面咯。 哦， 系啊， 系啊， 即系个丁面啊嘛。 我记得嗰阵时咧，最唔惯咧，譬如去啲即系去做嘢，但系嗰度咧永远净系得西餐食嘅地方，即系例如系啲欧洲啊地方嗰啲啦。咁你第一日去咧好开心嘅，即系开始食下。嗰阵时我仲食肉嘅，即系我嗰阵时仲话哇正啊，又食下嗰啲 salami 啊，即系 哦嗰啲咩意式肉肠 系啦，香港就好贵噶啦，喺嗰边食嘅平啦，咁啊跟住之后又食海鲜啊，开始好开心啦，跟住之后又食嗰啲咩西班牙食嗰啲咩 tapas 啊， 哦 系嘛，系咪叫 tapas 啊，系啊，跟住之后咧咁啊开始食成对 crew 一齐食啦，食头三日大家都笑啊，到食到第四日咧，都系再入去食嗰个肠咧，黑面啊！佢开始 有冇咸鱼鸡粒炒饭？我想饮杯冻柠茶啫。 跟住我想话俾你听，我哋跟住之后就去咗一个地方，即系都系僻嘅，见到突然间有几只中文字餐厅、哦，眼睛发光， 冲啊！ 冲入去，跟住之后咧，咁啊叫嗰个人炒咗碟饭。咁嗰碟炒饭呢就係好明显係好明显係嗰啲咩鲜酱油嗰啲 friend 啦，炒嗰啲饭啦，其实就係好似即係屋企人煮嗰啲炒饭咁样嘅，唔係十分出色，但係大家都食到非常开心，但係不过一条蒸鱼就出事啦。 佢蒸咗条龙利柳出嚟。 但系我想知佢真系即系、哦、即系佢不嬲系 serve 一啲中餐嘅餐厅嚟嘅。 系佢好僻嘅，因为嗰度、嗯、我谂佢 serve 嗰班都唔系中国人嚟 啊， 所以佢用 一问呢个问题啱啊，即系假如可能即系嗰个经验就系咧。其實你都要看地方，即係你去旅遊都好啦。你首先要了解一下嗰個地方多唔多華人，因為咧係就決定咗嗰間餐廳究竟佢煮俾係即係其他種族嘅朋友食啊，定係真係煮俾華人食？ 嗯， 即係如果你講起炒飯咧，那個技巧犀利啦。以前咧其實即係個古仔係咁樣嘅，過往即係好早年代咧，啲華工過嚟開工，咁佢哋都比較即係低下層啲，同埋咧。咔嗱一声排完之后就要开工噶啦嘛，即系好忙。而家唔似嗰啲，即系好多上咗岸嗰啲。我话你身家有几钱，我都唔知道。 系，我对面坐住一个啊， 即系享受咧。 唔系唔系，即系对住电话嗰个系啊。 我梗唔系啦，我贫民区嚟嘅呢度。 你系有钱人入边嘅贫民咯， 都系望住个泳池差唔多。 那個是水池嚟嘅啫，係啊，你啲鴨落去即係，因為 哦養鴨添， 真係有鴨，我一陣間 send 俾你睇。我星期六朝頭早真係有兩隻鴨，我一起身，咦？點解泳池嗰有嘢遊緊嘅？係兩隻鴨嚟嘅喎。 因為呢排啲雞蛋唔夠嘛，雞蛋唔夠食鴨蛋啦。 佢又冇放低啲蛋俾我。佢放低咗啲蒲蒲俾我喺个水池底，仲嘥咗百几蚊，要搵人过嚟清啲。但我哋讲翻炒饭先嚟，不如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因为咧嗰时啲华工咧，佢哋有一味菜叫炒杂碎啊。 炒杂碎啊！ 炒杂碎真系咧，就将即系天下间一啲送头送尾，加可能系即系。整得成個名字一聽落咧，哇，好苦嘅！即係個感覺係咩咧？就將啲嘢炒埋一堆堆，你唔好講話啊！究竟我唔該，我咖喱汁冇嘅， 嗯， 真係得一個味道嘅啫。咁嗰啲華工當時就係食呢啲炒雜碎， 嗯， 度過咗係艱苦嘅歲月，就跟住揾到第一桶金，好多都轉到泳池啊，係啊，健身房啊，屋企有兩條 check 嚟打下歌婦啊嗰啲。 真开心， 好唔同。但系咧，你真系如果真系去到一啲，即系譬如阿嘉怡你头先口中讲紧嗰啲啊，出去拍嘢成对箍食咗好多，即系其他种类嘅食物啊，想食嗰个炒饭咧，你见中文字入去咧，你要有两个准备。第一，你好彩啊，嗰度好多华人住，咁都炒到一啲你近好近嘅预期嘅味道。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即系香港地，我哋行入一间。最普通的茶餐廳啊，都起碼有揚州炒飯、鹹魚雞粒炒飯，或者廚師炒飯俾你揀啦，即係起碼有三四款啦。咁喺嗰邊係得炒飯兩隻字啫 ，fried rice。 唔係第一炒飯，第二咧你唔好擺揚州啊、星州嗰啲出嚟，千祈唔好。 有你都唔好要。 有你都要諗下。即係你唔好真係諗住用咗一個星洲嘅味道或者揚州嘅味道去迎接呢個炒飯同炒米，係你一定要記住有啲誤差。 總 會有誤差可以去到點咧？ 總會有啲意想不到嘅經歷。 冇錯。 咩？正如我嗌蒸魚一樣啫嘛，即係我嗌條蒸魚，我邊度會想象到佢攞條雪藏龍利柳，平時西餐焗嗰啲白汁做嗰啲，佢擺咗喺個豉油嗰度，好怪啊！ 就係啲衝擊感啦，即係用咗中式嘅烹調方法，但係煮咗啲西式嘅食材， 真係好怪， 真係會出現啲咁嘅情況係咩呢？我其實親眼目睹咧，就係。我又有目睹啦，我啲朋友亦都感受過啦，就係譬如去到中部嗰啲地方咧，好少華人噶嘛，咁有中餐館喎，咁你想中餐館嘅老闆同埋侍候婆都係想揾錢啫，揾食啫，唔好難我咧，咁我咪要煮好多迎合翻一啲其他，譬如白人啊、黑人佢哋對中餐嘅預期咯， 嗯， 即係譬如你而家睇荷里活嗰啲電影都係噶嘛，永遠唔知點解，其實我都好少遇到，可能間唔時先有一間。就是永遠中餐館入面咧，都是古色古香嘅。 炒多燈籠，跟住全部都係孫子嘢嚟嘅，邊得嚟咁多孫子先得㗎？又龍又鳳啊，冇㗎。 跟住又擺幾隻熊貓喺度係嘛？ 係啦，冇錯，又有熊貓咁樣，仲要著旗袍添，冇㗎。你唔好俾荷里活電影影響到你啊！即係宣傳香港，唔好再擺隻帆船出嚟好冇？當然有啦，香港即係都有，但我想講係個印象影響到其他種族， 或者個中國人都識打功夫咁樣。 係啦，冇錯啦，大佬啊，個個成龍做得了嘅，香港電影業有救啦。我想講咩？我想講咩咧？就係去到中部啲地方咧，嗰啲餐館咧，佢真係會炒飯出嚟，但係咧佢會咧係附帶咗一盎嘅豉油嘅。 哦。 等先， 因为佢哋嘅印吓， 即系好似我哋食寿司咁样，我俾兜寿司你，隔篱俾一盎嘅豉油你，而唔系个豉油淋上去。 系啦，冇错。 哦，即系佢炒嗰个炒饭系冇落豉油嘅， 唔系，系佢哋饮食嘅文化系咁嘅，即系我哋中餐嘅炒饭咧，系要落好多豉油嘅。 哦， 即系落到打圈嗰啲啊，佢唔系喺个碟边嗰度摁支少少嗰啲啊，佢直情咧。是在那裡、跟住一爬下去就是總之是炒飯加豉油就是很多其他種族的朋友覺得中式的炒飯是這樣的味 道我真的覺得很慘 那有什麼配料呢即是香港基本最揚州炒飯一定 三色豆 是的三色豆 我估他們是落三色豆 跟住火腿啊然後有些雪到不再雪的蝦仁啊系咯，主要呢啲都有啦。咁 你要谂啲西餐嘅嘢摆落去啊，三色豆，我觉得佢哋会摆嘅。 嗱，其实大家喺香港体验嘅西炒饭啦，即系西式炒饭啦。 香港嘅西炒饭就系多茄汁啫嘛，对于我嚟讲。 系啊，系啊，系啊。 系同埋三色豆咯，三色豆。 系啊，三色豆。咁佢你 我喺呢边系从来冇一个西式炒饭出现过噶。 哦。咁佢哋系炒咗啲咩出嚟嘅咧？ 咪就系炒饭加豉油咯，即系中部啲。 咁佢哋系咪都系用隔夜饭炒咧？有冇问过呢个问题啊？ 我冇问过，冇问过，唔敢问啦。 佢哋边得嚟隔夜饭？唔系，但系咁嗰佢哋落唔落蛋嘅咧？炒饭蛋系必然嘅， 蛋有嘅。蛋有嘅，蛋有的。 蛋有嘅，即系佢系炒嗰阵时候就落少少豉油，跟住就再俾支豉油你再淋喺上面 系啦，系啦，系啦，佢应该系冇好似我哋，譬如真系喺香港或者即系总之餐厅里边嗰啲师傅咪又系咩咁啊？炒饭其实佢又好讲究，第一就系要即系隔夜饭啦，即系或者系饭要干身少少啦。跟住嗰个蛋好紧要噶嘛，即系嗰个蛋系有分。嗰啲蛋包住啲飯啦， 係 定係唔包噶嘛？ 你哋炒飯 即係啲蛋絲噶嘛？ 你哋炒飯係 蛋絲噶， 係落咗蛋先定係落咗飯先啦？即係如果你自己屋企炒， 我而家係興咗少少飯，即係等佢再燶少少，先打啲蛋落去， 係 跟住就炒噶啦。我就唔會蛋絲，或者係你會見到有一個即係炒蛋嘅形狀嘅嘢出現，即係我炒到好碎嘅，即係黃黃地咁樣。 係嘉怡咧。 我是落饭先的喎， 落饭先嘅， 系啊，应该是落咩先啊？ 因为我睇过一个即系世纪大辩论题，就是究竟落蛋先定系落饭先啦。然后我听过一个最好的解释，就话其实你系应该系啲蛋浆搅匀咗之后，你啲饭抌落个蛋浆捞匀佢先去炒咯。 哦， 我听翻嚟个厨师系话，其实呢个先系最正宗嘅方法。咁你啲饭，咁你啲饭咪已经包裹住蛋浆，咁你落去炒嘅时候，咪每粒饭都系金黄色嘅。 每粒饭都系蛋包饭喎， 冇个蛋香啊，直情。 咁我第时开间铺头叫蛋包饭，又会俾到惊喜人，人哋以为食嗰只， 佢以为日式啊。阿周小姐，阿周氏老婆，你系整紧日式嘢定系 咩啊？蛋包饭粒粒都包住啊，唔好投诉。 咪所以我觉得呢个冲击感系要多作解释嘅。 系 咁到而家，譬如我好多时屋企咁样，譬如开 party 咁，有其他族裔嘅朋友过嚟嘅时候咧，我三番四次都想试图喺呢啲 party 嗰度咧去即系传承啊。 或者係弘揚啊，我哋中國人嘅食物嘅一文化。 嗯， 但係你千祈，其實千祈唔好，因為係冇乜用嘅，因為佢哋係覺得好怪。其實即係唔好逼其他種族食你哋嘅嘢，除非你譬如開門見山，即係點解點心要有個拳頭咁大？係因為以前做落噶嘛。即係我哋食點心係要食精緻嘅， 係 跟住個食材係有講究嘅，跟住或者係再靚啲添。即係譬如燒賣上面係有隻天鵝喺度，點解呢？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唔知咩丸係炸到好似荔枝咁樣噶嘛。 嗯 點解呢？因為我哋已經係去到另一個層次，就係食點心我仲要有埋個視覺，同埋知道個師傅。是一個高手嚟， 或者個意頭嘢啊嘛，即係點解許昌婚宴要乳豬行頭先啦？因為紅運當頭嘛，點解你都要擺兩盞燈膽喺佢前面啦？ 係咯，同埋你解釋唔到㗎，即係你同翻個譬如即係美國人講，你話紅運當頭，點解只乳豬係紅運當頭 ？Good luck 咯， 佢食開啲豬，佢食開啲豬肉係一塊塊豬扒嚟㗎嘛，佢冇見過成隻豬㗎。即係好少，即係唔會好似我哋咁，即係篤起佢係咁就滾住咁喺度碌佢嚟燒噶嘛， 係 唔同噶，解釋唔到噶，係啊冇錯。 咁但係咧，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啊，因為咧經常即係我哋話中國嘅菜式去到西方有邊幾樣最容易即係一定係人都知道，就一定係燒賣。菜心同埋天心係 fried rice， 但仲有一個係，仲有一個係我睇好多嗰啲美劇咧，都經常會講嘅就係嗰啲一盒盒嗰啲紙盒 豆腐， 唔係麻婆豆腐嚟，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嗰啲紙盒嘅炒面啊。 哦，係啊，炒面啊， 佢哋係咪唔興食乾炒牛河噶？定係因為佢嗰種炒面係好似我哋去燒賣魚蛋鋪嗰啲，即係去泳池食嗰種嘅豉油滑炒面，係嗰種啊？定係邊款嘅炒面咧？係 咪上海粗炒嗰啲樣啊？ 其实总之你炒面差唔多味都系落豉油咯，即系咁嘅炒。 我好想观众见到啊老可个样啊，嗰个咧佢嗰个俾你吹胀咗个反应，佢直情系，哎我冇计啊，哎都系咁啦，即系佢嗰个侧侧地头嗰种无奈咧，好想观众见到， 即系因为。 同埋你唔好擺咁多名喺度，千祈唔好擺咁多名。同埋你唔好同佢講究話，我係點樣撒啲鹽落去，同埋用咗咩？譬如 XO 醬嗰啲啦，佢理解唔到㗎。 係因為 你唔好同佢講。 因為嗱，你問我，我覺得中菜其中一個勁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個烹飪，例如咩蒸炒，唔係我知豉油好勁，即係嗰啲咩蒸炒。 唔係同埋佢哋冇個概念係蒸炒㗎。 係啦，但係除此之外，我就話除咗一個。 系得微波炉同埋焗炉， 我系同埋个食材嘅分别噶嘛，即系 noodle 系液唔到好多嘢噶嘛，河佢哋又叫 noodles 噶嘛，粗面系咪又系叫 noodles 啊？幼面又 粉又系叫 粉又系 noodle， 其实佢哋咩都系叫 noodles 喎。 咦系，咁好难嗌噶。 嗱，我好简单，我夜晚去西湾河嗰个泰 X 楼嗰度行入去嗰间炒面。个师傅都问你炒咩啊？肠粉、银针粉、粗面、幼面出前一丁，跟住之后幼面、油面任你拣。咁好啦，咁我哋去到嗰边 noodle 就真系得 noodle。咁佢哋系边款咯？所以我问， 款款都系咁样， 好无奈。 你冇加咁多，唔系啊，因为你加太多，我哋真系要得着嘅一啲食材咧，佢哋系。即係 get 唔到嘅，甚至我見過咧喺華埠咧，去即係有好多即係遊客嘅出入嘅嗰啲中餐啦，有點心，有炒飯，有炒面咁樣啦。佢哋咧係喺個炒面嗰度咧，因為佢又唔係太識用筷子嘛， 係 咁佢就會用一支啊，佢唔係用一對噶噃，用一支輕輕咧撥開曬嗰啲肉粒啊、葱啊、 係 蝦米啊嗰啲嘅。咁我見到佢咁樣撥。咁啊，何苦咧，師傅？不如真係豉油同埋 noodle 同埋飯算啦。 嗯， 哎呀， 因為佢哋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哋唔敢啊。 係， 即係譬如你我哋食墨西哥嘢咁樣 taco 咁樣，我哋即係睇完之後，我哋都唔會啊咁啊，因為脆噶嘛，你一搣開咪即係爆咗咯，咁樣係咪？我哋就咁放落個口度噶嘛。 嗯， 但我哋啲中式嘢咧，全部都係外露俾人睇噶嘛。 嗯。 即係佢哋見到小籠包咧，佢哋都係揾個 即係首先一夾啦，一散咗之後咧，佢又會望下入邊嗰嚿餡係咩嚟。 嗯。 咁啊，哦，佢嗰種疑惑嘅心，咁不如善啦。 好奇心大爆發。 係啊，好奇心大爆發啦。咁啊，所以，但我想講少少嘢，即係就住呢個題咧。阿隊長就住食嘢嗰個思鄉咧，佢又有兩個身份。 係。 佢而家出咗去拍嘢，咁我又掛住哇，香港啲沙爹牛肉面啊，嗰啲咩咖喱飯啊嗰啲啦。但系咧，佢過到嚟三環市咧，佢起勢食快餐嘅。 哦，係啊。 不停食快餐，係啊，不停食快餐，不停食粉。我約佢出嚟咧，見嗰兩次都係快餐粉粉快餐粉。 咁粉粉係咪好好食咧？ 飛升國際噶。美國的快餐誒啲粉咧係好出名 嘅喎，係啊！我記得嗰陣時曾經試過喺夏威夷食過個粉係好好食嘅， 粉係越南湯河啊嘛，我冇搞錯， 係啊， 係越南湯， 係 越南湯。 咁但係快餐即係我哋香港嘅快餐就而家即係個 concept 就係麥記嘅漢堡包啦，或者炸雞啦，或者而家俾個雙餸飯你啦，咁嗰邊嘅快餐係 好多唔同牌子有唔同嘅口味㗎。淨係薯條都有好多唔同嘅形狀㗎啦，好係啊，好唔同㗎，所以阿隊長好開心咁。佢一每次叫到嗰啲，哇煙，哇即係嗰啲名啊嗰啲啦嚇，即係唔同嘅快餐啦。佢直情係變翻細路仔喎，即刻。 哦，咁即係佢係其實本身係中意食西餐㗎喎，可能。 佢又思美國香，又思香港香， 好花心， 所以咪精神分裂咯，好花心啊佢，所以是啊，冇錯啊！阿饅頭媽睇實佢啊， 好花心，好花心。 係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個口味啊，同埋個味蕾係有唔同嘅預期嘅。原來 聽咗成晚蛋炒飯， 而家個感覺 我好想食蛋炒飯。 咩？ 自己翻去炒啦。 等我翻去食個蛋炒飯先。阿老可你啊，係喎，你冇得食喎。 你好差咁樣。佢好可怜啊！ 再加多个烧卖炒面， 豉油，我有豉油得噶啦。 有冇分生抽定老抽啊？ 佢哋唔识分嘅， 就头抽我哋。啊，真系好饿啊！讲起饿，谂唔到咩歌，我就系谂到呢一首嘅啫。 饿狼。 像美人面，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欲望扑着我心里，乱吻乱战。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天，我会就由我。像令人怜，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 好，揾嚟有学友嘅饿狼传说啊！够钟归家，翻屋企食晚饭啦，我 炒饭。 啱啱先同嘉怡讲话，即系太 X 楼嗰度嗰啲炒粉炒面好正噶。 哇，魔鬼啊！ 系啊，老婆翻嚟咯，翻嚟香港咯。好啦，拜拜， 拜拜。